唱一段评剧的传统剧目《乾坤带》选段《满园春色艳阳天》。

生是苦尽是呀苦苦今生在美美美苦苦我今儿的人啊心儿苦满腿望儿难清苦长存在